打造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落魄秀才有高招，为了父母把心操，抛头露面来拍卖，是水晶眼镜争相要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说一说这南渡之人的苦楚啊。自打徽钦二圣北狩之后，东京汴梁算变了天了，很多人死走逃亡，是各安天命，很多做官为宦的呢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，更甭说那平头的老百姓了。这南逃到临安，有一户人家父子爷俩，儿子原来是秀才出身，可是现如今也是没辙落了牌了。哎，这不嘛，在家拿这么个眼镜正发愁。原来啊，这位孝顺儿子叫何小虎，妈妈去年去世之后，整个家就是爸爸一个人在撑着。最近呢，南渡临安，爸爸眼睛不太好，看东西越来越困难，可是他一直拖着不愿意去看病。这小虎咨询过爸爸，那是得了白内障了，只要动手术就可以恢复，现在正值危险期呀、啊、像爸爸这样的手术花费怎么得在1000两银子以内，如果能在义诊期间叫爸爸把手术给做了，那可就好了。可是这笔钱打哪儿来啊？爸爸正为他那一笔昂贵的学费犯愁呢，怎么才能够让他父亲早一天的做上手术呢？这小虎可犯了难了。这时候邻居二狗子来找他玩，大街之上一阵的吆喝声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 小哥，快来快来，就是拍卖了，拍卖了啊，拍卖了！进士靴、状元帽都买了之后，这成绩立马往上升了啊！ 哎呦， 不买我的进士靴，你成绩马上往下跌；买了我的状元帽，你就明年你秀才就拿到啊！哎，你瞧瞧，哎。二狗，二狗 怎么了？ 这干嘛呢？楼底下这是打剑什么的？ 哎呦，我刚才也纳闷了。哎，后来我一听他这嚷啊，我是一点都没听清楚。我一看我才看明白。 那你听什么呀？ 我呀，一走进了一看，人那儿正搞拍卖。哎， 拍什么呀？ 什么进士靴呀，状元帽啊？哎呦，多着呢。还有这什么啊？什么榜眼眼呀、啊？ 不，你等会儿，榜眼 吃过的龙眼呢？ 哦，吓我一跳，我给齁着给卖了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热闹极了。 我不懂，卖就卖吧。 嗯， 什么叫拍卖呀、啊？ 拍卖你都不懂， 就是拍着卖呀、 啊，买皮球。 什么叫买皮球啊？ 你不拍着卖吗？ 人家呀、啊、都叫地摊拍卖。 是什么叫地摊拍卖？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呀、啊，这叫竞相买东西的形式。哎，俩人或者更多的人，然后就争这一样东西，然后谁给钱多，这东西就成交，卖给谁了？ 不是成交不成交的，卖的什么东西？ 进士帽啊，不是进士靴、状元帽。哎，什么榜眼眼，哎，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可好了，这东西都是商家的噱头，就是当年啊那状元进师门穿过的同款的衣服、帽子、秋裤啊，什么耳朵帽，还有鼻子套。 这东西都鼻子套干嘛用的？ 冷啊， 鼻子用的， 冬天考状元冷啊， 那没戴鼻子套啊。 对，鼻子套、口罩、假牙 啊，假牙都卖， 这都卖，讨吉利嘛。哎，讨吉利，到时候穿完了以后，你要是再套上那个假牙，嘿，我跟你说，那 脏不脏、啊、 干净极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能考上状元。哎，这是灵感啊。怎么 等会儿，什么意思？ 怎么没听明白、啊？ 不是，我听明白了 啊， 就是考证考得好的人 啊， 就拜他曾经穿过的东西就行。 啊、对呀、 啊，那我也是秀才啊。 你哪儿的秀才、 啊？什么叫我哪儿的秀才呀、啊？我当年考上秀才的呀，后来这是家道中落，也没钱上学，这不就是嗨。 啊，你看看，你看，那你这就算惨了。 是啊，那、我可是秀才啊。 对啊，那你 我这是不是能卖点跟秀才有关的东西？ 可以呀、啊，那你这得看卖什么了，对不对？ 我说这上 下 你有榜眼眼吗？你有帽吗？ 我都没有。 你有帽帽、靴靴 都没有啊？ 这你都没有，你得拿得上台面子。 你说 是是 能卖什么？ 哎，你这副水晶眼镜看着不错啊。 哎，这倒是，这可是我爸爸啊！ 我瞧这，嘿，这可以。 这我爸爸当年当水手的时候，专门哎给我选配的西洋的水晶眼镜，这质量好着呢。这不行，只能卖它了。 哎， 这东西真的，这东西 哎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，看我说话。 你把那眼镜先还给我，我这看不看不见。 你这都缺了眼镜，你这不灵啊！ 那回头再说，我买一 副什么？这东西也稀罕。 哎，不行不行，前几年还行， 哎、 现在啊，好多水手都顺着汴河来东京了，哎，都来到这儿了，不稀奇了，哎，不稀奇了， 不稀奇。 这你看看， 也是啊，这么多年，这都成了账房先生的标配了。 所以账房先生都带的，你说呢？ 这卖不了大钱呐。 试试呗，试试呗，咱这叫 什么呀？这得起个名字， 秀才镜。 秀才镜，哎呦， 秀才镜， 这名水点儿，不过也行吧。 这 凑合着。 不，秀才镜不行，状元镜。 哎， 嗯， 这听着像点心了。 这点心像话吗？ 啊，状元镜， 状元那是状元饼 啊，状元状元镜，这可以。 哎，不，这再说了， 嗯， 这个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 都这么说， 对吧？咱们的好马得配好鞍， 是 这一好盒， 还怎么着？哦， 你看这盒带雕工，这盒子呢？ 啊，这可以。 哎，把这眼镜咱擦干净了，摆这里头。 哦， 状元镜， 嘿，你 起价啊？ 多少钱？ 500两。 500两？ 500两怎么了？就是500两。 好， 嗯， 那我就看你的了。 列位啊，所谓隔行如隔山，这买东西摆地摊也是一门技术活，像小虎这种秀才出身的还真干不了这个，好在有二狗子跟着忙活着，还真是叫有惊无险。这一摆上摊，好些人都过来看热闹，可是逛庙的多，烧香的他可一个没有，这怎么办呢？一连两天下来，连个还价的人都没有。可是小虎呢并不气馁，他觉得凭这状元招牌应该会有人感兴趣。来，果然这一天二狗子说家里头有事儿没来，和小虎一人摆摊，刚摆上，一个大胖子围着他的地摊翻来覆去是看了一个够。 什么呀小伙子，说什么玩意儿？ 什么玩意儿？破玻璃眼镜卖500，我疯了吗？这不是？啊，拿人当傻子，随便摸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大叔，您这个买卖得靠自愿，我没敢蒙人，当你没蒙人，没蒙人。我问问你，哪状元？哪朝哪代的状元？你告诉我，状元镜，啊，标价500两银子，疯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欺骗，就是诈骗，是哄抬物价， 这 扰乱市场。 哎，我说这位大哥，你又不买，你干嘛连盘带问带教训的？ 呵 啊， 妹子，好好走你的道啊！ 哎，我走道我怎么了？ 甭打，甭这开。仨鼻子眼，你多出这一口气儿。 哎，我说你， 我这哪儿吧？你冒出来了啊？这前两天下雨下的大点，这狗尿苔都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 哎，你怎么说？哎，别，哎，大姐， 打听吧，谁家跟我这么说话啊？ 大姐，哎，别跟他说，这快干你事儿啊！这一带谁不知道他是那地摊王，专门在这儿淘货的，看谁不顺眼，有就给谁好看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吃亏，你知道吧？哎， 赶紧走，赶紧走 啊！吃亏怎么管呢？什么地摊王、天摊王又怎么着啊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卖人东西，你干嘛在这吆喝？你那嚷啊？ 等 会儿，就这样，我看你就不顺眼。 等会儿， 啊！ 你说什么？谁说我不买人东西？我不问他吗？哪朝哪代的状元？他说出个道道来，我听着是那么回事儿，我不没本就买了吗？淘，什么叫淘啊？他不有次的，有不好的吗？我找着好的，我不就买了吗？这不找个乐吗？是， 嘿， 什么叫不买人东西啊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大叔，这就是那今年乡试这个的状元的眼镜，我就是乡试的状元，要不能是秀才呢？对吧？乡试啊，会试、殿试，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吗？啊，这个，人家殿试那个是上电视了，那叫了不是，那个就是到那个大殿金殿之上考试，那了不得的，那个第一名叫状，那也叫状元。我这个乡试的第一名啊，我也得叫状元。原本这就带着我，哎，你看就到这儿了，知道吗？ 啊，等我。你是何小虎吧？嘿，我说面熟的吗？前两天你跨马游街的时候都见过呀，你考状元我知道啊。哎呦呵，你我这没有500两银子，我买了。哎， 慢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可不简单。孩子，这状元饼 什么 我也要2斤。 不 是，这状元镜子， 嗯， 我出800。 什么？你出800？切，我1000，这不较劲吗？这不是？ 哼，我出1200。 哎呦，1200了！ 1200，500到1000， 1500。 嘿， 大叔， 嗯， 阿姨，这样您别这么较劲，别整这样。谁现在就拿出1200的银子来？我给我爸爸着急看病，那个他白内障了，挺厉害的，就着急能在这个期间能换了还行。 好， 哎，谁把1000块钱这个银子拿来？ 来，阿姨在这儿呢，瞧我，瞧这儿，瞧这儿。 我这眼镜也没有了，我看不清楚。 对，瞧这儿啊，瞧清楚了。哎， 钱我看见了，钱。 对，2000现金都在这儿了。 嗯。 对，好，这么大嘴巴呢？ 行，啊，嘿，呵，你今儿呵，遇见高人了，一破眼镜，你出2000两银子，得算你狠。不过啊，我跟你说说， 嗯， 我跟你说说，我在这地摊捞东西，我从来不轻易的丢手，你得让我丢个明白。你淘这东西有什么用？你是哪路的高人？为什么和我较劲？你怎么看出这眼镜还有这升值的空间？你告诉我。 哎，地摊拍卖，我跟你说，你这问题，哎， 既然你要这么问的话，我也说说没关系。我不是什么高手，我就是一个 啊 打扫卫生的。 打扫卫生的？ 对，保洁。 啊， 高人吧？ 对对对对，什么高？哎呦，阿姨阿姨，我说呢，我在我们家旁边那垃圾不叫垃圾场，那清洁场所，我见过您。 哎， 那您买它干嘛呀？ 你看，这孩子这么优秀，肯定是遇到困难才来卖眼镜的。 是， 你看看都找不着人说话。 我爸 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 哦，我跟您这么说呀， 哎， 大叔。 嗯， 那、这个大叔，我叫您呢，您怎么不理我呀？ 啊、 哦，不对，您是阿姨。哪、啊、大叔的呢？哎，对， 嘿，这儿呢，阿姨在这儿呢、 啊。这是阿姨。 我跟你说，孩子、 啊， 我也有一孩子，也在读书，就非常崇拜。就是这位啊，叫状元。今天啊，我碰着了一个真状元，所以我买下了这个状元镜来激励我的孩子。 哎呦呦呦呦，不行不行，这真不行。阿姨，那个我不收您，我就卖点钱给我爸爸看眼病，拿一千，拿一千来。 哎，说出来的话，吐出来的唾沫就是钉儿，哎，就是算数的。你要是能想出这样的法子为你爸爸看病啊，说明你也是个孝子啊。听说你爸爸也是眼疾，对吧？ 哎呀，手快呢， 看来你还是有点遗传呐。这点钱呀，你拿出去吧，啊，给你爸爸看病，也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复。 哎呦喂， 拿好了，在这儿呢，这钱。 哦，谢谢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 那是大叔、 哦、 阿姨在这儿呢。 哦，谢谢谢谢。 等小虎明白过来，中年妇女早就不见了踪影了，而那个状元镜还躺在地摊上。难道是那位阿姨有急事忘带走了？小虎收拾好眼镜，急急忙忙去找那个阿姨。可是这大街之上人来人往，哪儿找得着啊？小虎没办法，只好先回家。回到家，只见得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可是呢，休假的爸爸却不在。他眼睛不好，一人会上哪儿去呢？小虎着急了，正要去找，却发现哦，爸爸被那个阿姨搀着回来了。 爸，爸，您回来了！ 哎呀！ 哎，爸，您哎，怎么这阿姨搀着您回来了？您这阿姨是咱家恩人。给我2000两银子，想买我的眼镜，结果我也没拿走这眼镜，他就走了。你们怎么他搀您回来？你们提前认识了？ 哎呦，没想到手术这么顺利，我们就提前回来了。得了，让你爸爸跟你说吧。 怎么回事？ 哎呀，小虎啊，这个阿姨啊。哎，小虎在哪儿呢？小虎这儿呢，爸爸在这儿呢。 爸，咱俩这眼神，咱都坐下好吗？坐下，谁也别找谁了啊！ 坐下啊！ 哎，要不然咱爷俩一会儿找出屋去了。 这个阿姨啊，就是要买你眼镜那个保洁员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别怪爸爸一直瞒着你，这阿姨的爸爸是当时啊，在当水手的时候我们认识的。 不是 啊， 是这阿姨呀、啊。爸爸是在当水手的时候就认识的。 哎，对对对， 爸爸您这说话断句有问题。 对，就是这意思，您领会了、 对，就是 爸爸也没读过书、 就是 最早爸爸呀、只是想在你妈妈去世之后啊，就找个偶尔啊，找个这个来做做家务的。可是后来呢，这个一而三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家务啊都是他主动做的，爸爸和他呢就是哎呦不好意思 啊，就是我明白了、爸，您现在那个就是我明白这意思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对，你想的对了， 对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表态，心照不宣， 哎，反正我就那个我明白您这意思了， 我怕影响你，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， 哎， 我叫、我改个称呼，咱们就都明白了， 哎，好儿子， 奶奶 啊，奶奶。 哎、那您叫什么呀？ 这叫妈。 啊，那 哎， 妈。 哎， 好嘛，改阳了。行了，就是你这副眼镜呢，也是你这个阿姨专门，哎，应该叫妈了，给你专门选配的。这次注意到你的行为之后呢，就赶紧赶过去了。哎，无论是花多少钱的代价，都要把送你的这个状元镜要保留下来呀。哎，其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 对。 哎，这陪你完成了今后的学业呢，现在呢，你就要出去上学了。这些事儿原本啊，当着你面儿要说，可是爸爸这心里啊，呜咋老是哎呀翻滚。爸爸这心里边啊，他翻滚，就只能这个心照不宣。 甭不宣，这不都宣出来了吗？ 你明白了是吧？ 明白了。 你明白了，爸爸就希望你啊，你希望你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医院做手术啊。 我做什么手术啊？ 因为你啊，也有点看不见呢。 我倒是。 列位，这就叫父子情深呢。为了对方，父子俩都可以隐忍，为了亲人，双方都做出了牺牲。这位阿姨也是一位女人的典范，默默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还能仗义挺身捍卫自己继子的尊严，难能可贵啊。正所谓人家最贵是真情，多少钱财买不能，甜甜美美全家福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，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，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健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